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出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王夫之，他是湖南衡阳人。《龙舟会》是王夫之的唯一剧作，全剧慷慨激昂，激发了对清朝专制统治的满腔愤慨。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龙舟会》，出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王夫之，他是湖南衡阳人。《龙舟会》是王夫之的唯一剧作，全剧慷慨激昂，激发了对清朝专制统治的满腔愤慨。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龙舟会》，改写麻国军，演播暮云。 湖南岳阳，古称巴陵，压着商船沿长江流动。在一个深秋的傍晚，小娥读，几个月来，父亲和丈夫音信全无。晚风阵阵，霜叶沙沙。他遥望湖上晚归的渔舟，廊下归巢的双燕，不禁苍然泪下。小娥回到绣房，歪在榻上，悠悠乎乎地睡去。只见父亲和丈夫从外面飘然而至，无声无响。小娥惊喜若狂， 哦，父亲，段郎，你们可回来了。 上前几步要与父亲施礼，临近一看，只见二人周身上下血肉模糊，吓得他毛骨悚然，大叫着， 哎呀，你们。 二人退后数步，父亲说，孩儿莫怕，待我慢慢告诉你。于是将二人的遭遇说了出来。春天，二人压着商船沿江而下，眼看快到江州了，大船驶入一片芦苇荡之中。天色将晚，四下里异常静谧，远方不远处突然有几只沙鸥惊起，扑啦啦地飞去。惯走江湖的人都明白，这种地方是强人出没、劫财害命之地。谢老先生经商数十年，岂能不知？次日是江州城的大集，为了赶上这次大集，女婿主张急行攒路，连夜奔赴江州。老头也存了侥幸之心，便催促船工奋力摇桨。忽然从芦苇浓密之处箭一般飞出几只小船，瞬间便滑到大船旁边。一群大汉将挠钩搭在船舷，飞身跃上，飞枪舞刀，见人就杀。段不祥带领船工操起船中备下的武器与强人搏斗，终于敌不过一群凶神恶煞，全船老少皆被砍杀，抛入江中。一船货物皆被强人打劫而去。翁婿二人被杀之后，冤魂不散，沿江哭嚎。凄凄惨惨的哭声惊动了小孤山山神娘娘。山神命鬼族唤过两个冤死鬼，说道， 你二人的冤我都查访明白了，能为你二人复仇的只有谢小娥。你二人即刻回家托梦于小娥，贼人必除。段不祥道：杀人者是谁？请娘娘明示。山神道：杀人者车中侯，门东草，田中走，一日夫。二人不解，追问：这是哑谜，如何解得？山神摇摇手说：此乃天机。说罢吩咐小鬼儿带二人上路。二人讲到此早已泣不成声，想起离家之时，已将春波水暖，柳天荒，百鸟喧，父女夫妻，男仆主别，而如今虽在咫尺，但阴阳相隔，判若霄壤。三人泪眼相看，无限凄惨。这时小鬼催促道：天色将明，速速离去。临别之际，父亲又嘱咐道：山神的十二字切切牢记在心，怕你怀疑梦中非实，特洒在你榻前几滴血做个凭据。说罢忽的不见了。小娥扑上去大叫：父亲，段郎！忽然醒来，才知是南柯一梦。小娥回想梦中之事，忙取灯照看，床榻边果然有几滴鲜血，不觉倒吸了一口凉气，哭道：啊，我的爹爹段郎，你们好惨啊！他双手握拳，顿足发誓：爹爹段郎，小娥一定要报这血海深仇。次日，小娥将这十二字哑谜写在白卷之上，藏在身上，把家托付给家院，独自一人踏上征程。这一日来到汉阳，汉阳官府新修了一座晴川阁，因阁修得好，一时成为文人雅士游玩之所。小娥来到阁上，不想生了点小病，便在阁中租了一间房子住下，一为养病，二来寻人破解十二字谜。他将白卷挂在阁中，一晃两个月过去了，无人解得。有一天，从汉水上游飘下一条官船，行到晴川阁下抛锚系缆，从船中走出一个官员，此人是观察判官李公佐，奉旨南下。听说晴川阁甚是雄奇幽静，特意登阁一饱眼福。他拾级而上，来到阁前，忽见柱子上挂着一块白卷，上面有十二个字，略作沉思，问那管晴川阁的老者：这十二个字是谁挂在这儿的？小娥在房中听见有人询问，忙从阁中走出说：哦，是小女子挂在这里的。李公佐打量一下小娥说：你写这十二个字是什么意思？敢是引着两个人的名字？小娥听了，心中不觉一喜：啊，果然是两个人的名字，请老爷指示。李公佐手拈胡须，略略沉思了一会儿，慢慢对小娥说：车中侯，车字上下两横， 中间是个身子。门东草，门下冬子，上加草头是个篮子。田中走，田子中间一竖，走上走下也是身子。一日夫，一字加夫，又加日子，是个春子。明明是深蓝深春两个人的名字。小娥听了，忙上前跪拜，连连称谢。李公佐说：“区区小事，不劳小娘子拜谢，快快请起。”待小娥站起身来，又问道：“这十二字的来历，不知小娘子能否见告？”小娥心想：“这官人既为我破了哑谜，我怎能欺瞒他？”便将自己的身世、字谜的来历原原本本说了出来。末了又说：“幸蒙大人破解此谜，奴家即刻启程，寻那仇人报我谢家冤仇。”公佐听罢，暗自赞佩，同时不免为小娥发愁，暗想：“此举虽好，只怕难以如愿。偌大个世界，要寻出两个仇人来，谈何容易？身为盗贼，大都四海飘荡作案，向哪里去寻？何况小娥又是个群差之辈，更是难上加难。”他看着小娥，像是劝解，又像是指示途径地说：“要么写张状子告到官府，放拿凶手。”小娥想了想说：“老爷，此举不可。如今当官的有几个清正廉明的，只找些有油水无干系的事去做，谁肯理这无头案？况且奴家是个单身妇人，既无钱买他，又无真凭实据，谁肯信我？万一声张出去，非但大仇难报，连我也怕被贼人暗算了。”公佐听了小娥一席话，频频点头，便不再劝阻，命随从取出文房四宝，对小娥说：“你日后果真寻到仇人，杀了他恐无凭据，下官批以字据给你，届时将他拿给地方观看，保你无事。”说罢写道：“杀谢皇恩断不祥者，深蓝深春也。神告分明，谢小娥持此报仇为诏。贞元十二年十二月二日，判江南军事李公佐批。”小娥双手接过批示，感激涕零，一时竟语塞难言。李公佐说：“我有公务在身，就此一别，祝娘子马到成功。”说完换过从人下阁去了。小娥目送着李公佐登舟扬帆而去，深深一拜。次日清晨，天刚发亮，秦川阁的大门呀的一声开了，走出一个男子，此人就是谢小娥，已改为男子装束，化名李小乙。他走到江边，登上一条小船，吩咐船家起航。小船沿长江而下，顺风顺水，不一日来到江州。江州城跨长江两岸，为长江中游水陆交通中心，物产丰富，商号制比，每日过往的商船数以千计。小娥在城中寻个客店住下，每日早出晚归，暗访仇家。眼看着一个月过去了， 仍一无所获。这一天，小娥正在街上闲逛，忽听背后有人喊：“申大官人！”他忙回头望去，见一人正弯腰与另一人施礼。那人身材高大，一身的绫罗绸缎，一脸的横肉，对那施礼的人点了点头，并不搭话。小娥带那人走过，问路旁一位卖泥娃娃的老翁：“老爹，请问那人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老翁说：“他叫申兰，家住西门外，家里有钱，人称申大官人。”另一人接茬说：“什么大官人，还不是那些势力小人胡拍马屁。以前虽有几个钱，也不怎么富，去年突然暴富，便挺胸舔肚起来。”小娥听了，心中暗骂：“贼，可找到你了。”于是远远地尾随而去。长话短说，几天以后，小娥便深入申家，当了一名用工。每天除了上街采办食物之外，从不外出与邻人接触。在申家，她既不问东也不问西，为申家调理饮食，里里外外十分周全。申兰那贼起初还防他一二，日久天长，见小乙老老实实，便不加提防了。这一天，小娥在堆放杂物的仓房中，突然发现了他家的一些旧物，有两领汗衫，是他亲手为丈夫缝制的，另有一块绸布，上面还绣着父亲的名字。见物思人，无限的苦痛和仇恨袭上心头。他几次提起刀来，想与贼子拼个你死我活，但一来时机尚未成熟，二来那申春的下落尚不清楚，岂能草率行事。半年之后，小娥才在申兰无意的谈话中了解了一个大概。原来申春是申兰的侄子，住在江的对岸，叔侄一江之隔，往来不多，加上抢劫谢家商船时在拼斗中受了重伤，一直在家中调养。小娥了解到，以申兰申春为首的这伙强人聚散无常，他想，若杀了张三，只怕逃了李四，只要一人活着就是祸根，我必须静待时机。他像一头雄狮，潜藏在狼群之中，不动声色，等待时机。一年之后，时值端阳，申兰准备召集众贼人到家里来共度佳节。他丢给小娥几两银子，命他置办酒席。小娥将酒席置办完了，贼众尚未到来，他面向着小姑娘娘庙的方向跪下，低声祷告。祷告完毕，小娥抬起头来，早已泪水长流，又向空中呼道：“父亲啊，断郎，谅你二人孤魂也不在海角天涯，若在当空，请听小娥几句话。”小娥含羞忍恨，服侍仇人一年有余，早已忍无可忍，今日要与他见个高低，不是小娥死，就是众贼亡。说到这儿，他站起身来，恐惧、紧张、激动，种种感情激荡在胸中，几乎不能控制。江州风俗，每逢端午必举行龙舟竞赛，这一天万民同乐，隆重而热闹。 深蓝、深春一伙强人从龙舟会回来，天已经黑了。深蓝踏进大门，开口问道：“ 萧姨，酒食可备齐了？”“ 哦，已备好多时，只等爷们享用。”深蓝甚是高兴，对众贼说：“ 兄弟们，今日要尽醉方休啊！” 一群人围坐一圈，狼吞虎咽地大吃起来。酒过三巡，申春对众人说：“ 菜烧得好，酒也喝得痛快，只是没个唱曲的妮子为我等助兴，可惜呀，可惜。” 小娥听了，心中暗想：“我何不胡乱诌他几段离曲垮调，劝贼们多饮几杯，稳稳地牵鱼上钩。”想到这儿，笑着对众贼说：“ 啊，天这样晚了，那唱曲儿的演戏的早被大户人家约了去，哪里去寻？爷们若不嫌弃，小乙也曾学过几段离曲歌谣，随意装上几句词儿，服侍爷们，只当取个乐。” 众人无不拍手叫好。小娥笑道：“ 只一件，爷们难得凑齐，也难得今天的兴致。我每唱一曲儿，每人满饮三大杯。” 一个贼大叫：“ 行，有放赖的便是狗熊。” 一群贼子谁肯当着狗熊，都满口答应了。小娥即兴编了些词儿，有咸有淡，假兴带荤，听得众贼人前仰后合，不上一个时辰都已醉得不省人事。再劝几杯，一个个东倒西歪，烂泥般趴在桌上沉沉睡去。小娥仍不放心，挨着个的提着耳朵，一边高声劝酒，一边每人又灌进一杯。此时不动手，更待何时？小娥拿出早已备下的削铁如泥的钢刀，高举过头，一刀劈下，那深蓝的头第一个滚落在地上。程性又将申春的人头砍了下来，二人鲜血喷溅，血腥气味顿时充满全屋。其余三四个贼汉朦胧中觉得不对，却动弹不得，接二连三的都被小娥杀死。连砍了几个大汉，小娥累得汗流浃背，精疲力竭，钢刀一下子落在地上。这时一种无可名状的恐惧像电一样通遍全身，小娥啊的尖叫了一声，便昏死在仇人的血泊之中。次日清晨，江州大衙前有人击响了堂鼓，原来是小娥前来自首。李小乙杀了深蓝、深春一伙人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飞遍全城，堂下早已挤满来看热闹的百姓。江州刺史钱维宝升堂了，他发下签子令将击鼓人带上。小娥步入公堂，跪在堂中，脸色惨白，一副大病未愈的样子。刺史发问道：“ 击鼓人有何冤枉？” 小娥说：“小女子无冤有仇，如今大仇已报，特来自首。”便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和盘托出，说完打开一个包袱，从中取出丈夫的那两领汗衫和绣有复名的绸布呈了上去。前刺史翻看了几下，立眉怒目地说：“ 好一个刁蛮的妇人，拿了些鬼神托梦的鬼话欺骗本官，这两件衣物也不足为凭， 谁能证明不是你自带入沈家的？看不透一个小女子从哪里借来的贼胆，连杀数人，更可恨的还编出什么观察判官，镇护本官。你必须如实招来，免得皮肉受苦。常言道，衙门口臭难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原来这前刺史早已吃了深蓝一伙的银子，如今自然要为他争辩。小娥说，老爷，小妇人无一句瞎说，那观察判官便是李公佐大人，这里有李大人亲笔批条，请老爷过目。说着从怀中取出批条呈上去，前刺史斩而视之，果然不许。他沉思良久，高声判道，既有钦差李大人的亲笔字据，又有许多实物为证，想是他杀人在前，你复仇在后，正所谓君父之仇不共戴天。你身为女子，为了父亲和丈夫忍辱负重，算得忠孝双全，本官将上表朝廷为你讨封。一会儿功夫，前刺史前后判若二人，态度大变。原来他心中的盘算早已打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来见小娥伶牙俐齿，绝不像一般村妇易于整治；二来背后一个李公佐怎可轻率从事；三来不必申报上司，那身家财产全部没收，岂不大大的发上一笔横财？小娥哪有心思讨封，婉言谢绝了。江州不可久留，小娥即刻登舟逆江而上。数日后，小船来到江陵，小娥舍舟登岸，就在城郊的瓦官寺，削发为尼，以青灯黄卷为伴，聊度余生。 听众朋友，以上为您播送的是我国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文学家王夫之的作品《龙舟会》。今天的经典戏剧故事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了，朋友们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又不得不唯命是从地答应下来。老约克只知忍受，不敢丝毫违抗理查的意志，但其他贵族们却不想效法他的榜样。理查出征的队伍刚刚离去，潘西大家族的首领诺森伯雷伯爵和其他不满朝政的贵族们就在议论纷纷了。他们指责奸诈小人蒙蔽圣听，干尽坏事，抱怨理查奢靡挥霍，横征暴敛，搞得民怨沸腾。他们感到英格兰一如一只在风暴中即将覆没的船，担心着像兰开斯特父子那样的命运不知何时会落在自己头上。当诺森伯雷告诉他们柏林布洛克率领了3000战士分成8艘巨船，乘国王出征之机已在英格兰东北方向登陆的消息后，这批贵族马上率领着族人部下跨上马鞍投奔叛军去了。确实如此，柏林布洛克已在雷文斯波登陆，他的队伍正浩浩荡荡向英格兰腹地长驱直入，所向披靡，势不可当。忧心如焚的皇后这时只能依靠约克了，可是一无士兵，二无装备，三无军饷，连给理查送信的急使都派不出的约克，除了哀叹自己年老之外一筹莫展。一方是他盟誓效忠的君王，一方是他血肉相连蒙冤受屈的亲属，他尴尬地夹在这缝隙之中左右周旋。此时他只能受罗残兵仆从，把王后护送到伯克雷城堡安顿起来。那般小人平素仗着理查的宠信作威作福，打起仗来却一个个都是酒囊饭袋，他们深知自己作孽太多，结局不妙，但约克和皇后一走，这伙人便做鸟兽散了。布林布洛克和善地接待了前来投诚的人们，向他们许下美好的诺言。在诺森伯雷等人的辅佐下，他日夜兼程，挥师南下，直逼王后栖身的伯克雷城堡。约克和柏林布洛克两军对峙，约克气势汹汹地谴责侄儿的叛逆行为，柏林布洛克对叔父却非常谦卑，他先向约克下跪施礼，接着隶属理查不公不义的行径，声明自己回国无非是求得本该属于自己的继承权。他用亲情正义打动这位年老体衰但仍大权在握拥有威望的老人，使约克宣布自己站在中立者的地位。布林布洛克并不沉迷于已经取得的胜利，他一鼓作气又攻占了一伙奸党藏身的城堡，把他们处死，国内已经没有什么足以抗拒他的力量了。本来理查还可以指望忠于他的萨里斯伯雷伯爵征集起来的数万名威尔士军队，可是由于理查在国外作战很久没有回国，国内盛传国王已经死亡，这支队伍便四散逃亡。可是直到这时，理查还不知道自己已陷入了何等境地。当他从威尔士海岸登陆后，竟快乐地流下了眼泪。为了鼓舞他的追随者，他诅咒叛逆者，宣布自己是君权神授的君王，慷慨激昂地演讲一番。然而，美丽的辞藻毕竟改变不了残酷的事实。一个个不利的消息接踵而至，把他虚张声势的那点欢乐驱赶得荡然无存。脸色惨白的理查于是又说了一大堆